好，翻嚟第二節， 係嗰啲係捧曬殺捧咧，即係 調翻轉 咧，一路講緊咧，即係話啊，呢啲帝王之術啊，成成咧，又會令到我咧就係充滿唏噓嘅。 點解 一到出一口 都涼氣啊？ 因為都係啦，我哋去到而家呢個廿一世紀定廿二世紀，我都唔知啊，廿一世紀啦，今時今日嘅香港啦嚇，喺呢個國際大都會裏邊啦，我哋都仲係講緊啲帝制嘅嘢，幾咁可悲啊！作為香港 國際城市啦， 咁而我哋咧就似乎咧即係接受咗呢種帝制咧，就不亦樂乎咁喺裏邊咧就。講下呢個權術點樣運用咧？我覺得呢個都係可悲，不過唔緊要， 都係要講，都係要講。如果唔係，我哋唔好節目做噶啦， 都係要講嘅，即係要分析一下啦。喂，點樣咧？即係你話仲有另一種講法， 殺捧其實調翻轉，有人就講話，其實如果你講到咁啊，即係話呢個即係阿習總坐穩咗啦嘛，習身啊嘛，咁啊喐埋，即係徐在厚啊，連軍即係個叫做軍委副軍委喐埋啦。喐埋周永康喐曬，即係所有其他老虎啦。喂，咁應該下一步就喐你港澳系統啊嘛。既然大家都知道阿習總會喐呢個港澳系統啊，會喐即呢班人啦，即係張曉明啊。喂，你仲黐埋，應該呢班有聲目仔嚟噶嘛？你仲黐埋佢，呢班人會賴嘢，佢黐埋佢，佢綁你仲蝕埋咗林鄭。點解咧？ 呢樣嘢咧就令我諗起阿林鄭今次參選啦。嗱，今晚標題叫做因父之名餓。參選，我參選 ，OK， 諧音大家要用想像力啊，喺我哋個節目啊，我參選。喂，其實林鄭參選咧有三個問題。 咩問題咧？老大難啊，有 梁振英講嗰啲路線問題。 係 梁振英路線啊， 繼承梁振英路線嘅問題。OK， 係第二個問題就係人事嘅問題。梁振英以及佢嗰批嘅建制派， 嗰班涼粉係嘛？ 嗰班涼粉嘅問題，及質素問題，及號召力問題，OK， 及利益問題，而第三個咧就係中央嘅問題，而中央問題咧，而家因為我哋中文咧就未必有眾數同埋單數嘅，如果英文嚟講咧，所謂中央咧就一定係中央門，咁我哋但咧做建制派人咧，似乎有時咧就係裝睡者。不單止對民間的很多矛盾裝睡，還有呢對中央的矛盾他們更加裝睡。你跟建制派人士講中央什麼權鬥那些，他一定不會應你的， 當然了，蝦嘢 喎。但是呢自己不講，是不是等於自己不知道呢？那你林鄭及梁振英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中央其實最少有兩派香港角力呢？這三個問題他們到底佢點樣處理啊？佢點樣 address 啊？我就回應翻你Nancy 嗰樣嘢。即係話三大個問題嘛。第一就係路線問題啦。而路線問題好快知道啊，聽日梁振英就繼續頒布佢嘅而家叫做咩？2017年嘅施政報告11點鐘，呢個就係梁振英路線。林鄭理論上係要承繼嘅。 唔係佢自己都記者會都講咗啦，會承繼啲好嘅政策又做落去啊嘛，譬如咩房屋之類啊，或者即係其他即係民生政策都會延續落去啊嘛。 房屋呢個係啦，嗰啲養老啊、貧窮啊嗰啲，佢話呢啲應該要延續嘅。咁其實佢都巧妙嘅答得，即係問佢你係咪會延續梁振英路線嘅時候，佢就話好嘅政策就應該繼續嘅，咁要房屋啊、土地啊嗰啲要繼續做啦。跟住咧就亦都話咧，即係啦，養老即係同埋呢個貧窮嗰啲會做啦，係啦，扶貧嗰啲會做啦。咁但係其實回應翻頭先阿湛所講嗰個即係路線問題咧，即係我覺得如果佢真係延續梁振英路線咧，我覺得咧呢個似係即係是捧殺多啲，我覺得，即係扇佢多啲。因為嗱，如果你話如果就用翻呢個貧窮政策啊，即係講緊全民退保咁樣，嗱全民退保之前嗰個嘅諮詢已經即係有好多嘅俾人詬病嘅地方啦，譬如即係先係扇咗阿周永新教授一鑊，揾咗佢，跟住整咗個報告之後又唔認佢，仲話佢呢個即係冇 quality 添啊林鄭，跟住再整一個叫獨立嘅調查，調查完之後有90%人話贊成呢個全民退保，跟住咧佢又話又唔可以。只是看 quantity 的，我們要看 quality， 要看 這個任你講啦， 即任你講， 龍門任你搬。 我們都聽到有些消息說就是說明天的施政報告有關於全民退保那方面就是不會有全民退保的，只是會有一種叫做掌生津的 2.0 改良了加強版，或者多些錢，或者可能都入息那些調教下那些審查那些的門檻那些的改變。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起碼咧，即係社福界其實即係有啲社福界嘅選委都已經表咗態，就係話咧，即係你個全民退保搞到咁。 嗯嗯。 跟住如果學你話齋，聽日阿梁振英嗰個施政報告係林鄭嘅嘅 成果 哨的話咧，咁就死得啦，因為咧。而家即係社福界咧，如果你話唔推呢個全民退保，一定同你反面嘅， 係 咁所以咧，如果係咁樣延續呢啲路線咧，咁啊真係大大鑊嘅。 其實係咪咁大鑊咧？即係啱啱你講嗰啲可能福利界啲票唔多嘅啫喎。 誒係嘛？嗱社工界咧，社福界就有60票嘅， 係 喺1194個選委裏邊咧，佢哋佔咗60席嘅。 係 呢個問題有得講啊，因為社福界咧，佢哋好重視咧民生嘅嘢。 係。 啊，同埋裏邊亦都有好多左膠。 喂，但係今屆佢哋大部分有啲即係都係31%啦。 嗯， 其實有部分就話，如果投白票，佢哋冇投嗰班人噶嘛。即係邵家臻佢哋可能出現得一個就選到啫，其他之後佢選唔到噶嘛。但係問題就係呢一班都係泛民票，佢哋泛民都講咗話表態係唔會支持林鄭啊嘛。咁其實佢社福界呢一忽可以係咪可以？ 我睇唔係所有泛民都講到咁明話係支持邊一個或者唔支持。 唔支持林鄭啦，好多好多，譬如民主黨講咗啦，係嘛？譬如呢個楊岳橋都講咗話唔會支持林鄭月娥，即係佢係延續梁振英路線啊嘛。咁其實如果係實務上。呢一 part 應該可以冇所謂嘅喎，我反而係要箍翻啲工商界票喎。 啊，工商界票就真係難咯。林鄭同工商界咧，係關係唔係好好嘅啫。 嗯， 嗱，你如果係從呢個市民角度或者泛民角度，你覺得林鄭頭先做嗰啲嘢就認真賤 ，OK？ 包括咧咁樣羞辱啊！ 周永 新教授最有 quality 全香港最有 quality 嘅教授做嘅調查報告出嚟，跟住你委任一間獨立嘅顧問公司去做嘅，你亦都去叫人哋改個回收，去搣你嗰個口徑，咁呢個係 only one side，on the other。如果淨係呢個 side 咧，有得救啊！我哋有得救，咁啊工商界係咪全面支持先？因為咧。工商界的票一定多過你泛民的票嘅。 係啊， 如果你講工商界咧，咁就要留意埋聽日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呢個強積金對沖嘅問題啦。 係啊，梁振英好緊要啊， 係啦，因為咧梁振英就話要找數，因為佢嘅競選承諾就係話要取消呢個強積金對沖啊嘛。係，咁咧咁啊一路都冇做到啦，咁就俾即係 閒姐鬧佢啦，閒姐都 係啦，呢啲就勞工界嗰邊就鬧佢啦。咁樣但係咧，當佢一提起呢個強積金對沖要即係 review 啊，要去即係取消。的時候就被工商界鬧到爆嘅，係咁啊！睇下咧，聽日睇下佢講啲乜嘢。 其實佢之前都有放風嘅，可能之前就係縮減個強積金佔嗰個年數比例啦，係嘛？我覺得呢一個可能佢都係中間著墨咯，即係同佢之前講一樣咯。 咁而即係呢一個究竟係咪即係有同工商界有即係攞過一個共識咧？而呢個方案係咪就係即係林鄭嘅嗱？呢個就其實你睇下你即係你嘅意見啦。因為咧，你頭先講過就係話可能咧，梁振英特登掟一嚿嘢出嚟，係衰啲嘅，等林鄭去改啊嘛。咁會唔會喺強積金對沖嗰呢一度其實咧，先整嚿衰衰地嘅嘢出嚟先， 係啦。 跟住咧，阿林鄭喺佢立春嗰一日啊，嗰度會有一個記者會，到時咧再喺佢嘅政綱度公布咧一個改良版嘅加強積金對沖嘅經濟民事去攞呢一個即係工商票啊，唔係新聞攞工商界嘅票咧咁樣，你覺得會唔會係咁咧？ 有咁嘅可能啊！嗱，聽日嘅施政報告裏邊咧，嗱明顯呢個施政報告就係梁振英嘅施政報告，即係梁振英政策啦。咁裏邊有啲咧係乜嘢留翻空間俾阿林鄭嘅咧？大家值得留意，值得留意，一定係益你噶啦。呢樣嘢咁仲有咧，林鄭仲未得，佢話林鄭只係講咧好嘅政策會繼承啦。咁咩叫 咩叫好咧？咩叫唔好咧？ 咩叫唔好嘅咧？係咪先啊？咁啊，有啲嘢夠唔夠膽喐咧？包括而家又話小學咧要用咩初中50個鐘頭教基本法啦，呢啲強制式嘅硬銷愛國主義嘅課程。佢會點做呢？而家我哋唔知道住噶嘛。咁我但係我好相信係大家梁振英聽日會留翻個空間俾阿林鄭去改嘅。而且林鄭可能分分鐘已經，因為而家佢已經係休假噶啦嘛。佢分分鐘已經有 model answer。聽日記者或者好快記者問嘅時候咧，佢識得對答如流。同埋咧，唔知記得邊個講嘅話，阿林鄭咧，點解咁遲辭職？人哋話點解話曾俊華咁早辭職？你點解如果有意參選啊，咁遲辭職？佢話寫埋份施政報告嘛，因為各政府官員、司局級局長、各部門都要有份寫嘅。 我相信會咁樣會發生， 即係收埋風先啦，林鄭睇下你份施政報點。 唔係佢寫出嚟嘅， 佢有份寫嘅。 喂，佢寫嘅時候一定 pros and cons 啊，好似我哋寫文咁樣噶啦 ，pros and cons 啊，仲有喺 pros 裏邊有幾多 option，有 A B C D E， con 都係咁 ，A B C D 齊曬噶啦嘛，佢一定同埋佢掌握咗，佢喺政府裏邊做，佢掌握咗好多數據，到時係會對答如流， 即係佢知道可能有啲位褪得嘅，譬如啲錢可以加可以減，就嗰度喐啦。 政府逢係拋一個A 方案出嚟，佢一定就有 B、C、D、E， 冇咁蠢，因為喂請班 A.O. 幾貴啊，淨係識講一個 answer 啊，蠢啊！佢第一日同你講嗰啲嘢，一定唔係佢最想推出嚟嘅嘢，後邊仲有好多好多嘢去騰嘅。 咁啊，頭先咧講到即係話有幾樣嘢啦，路線問題，咁我哋即係提呢個要睇睇聽日嗰個施政報告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話中央嘅問題啊嘛， 中間度有講個人事嘅問題， 係 人事嘅問題。其實呢，我不想因人廢言，亦都不想因人廢政。 因哪個人先？ 即是梁振英的這個人，他因人廢言，因人廢政，即是政，即是政策 policy，okay？ 但是呢，政策和人呢，是很不幸，是息息相關的，尤其是呢對這些不受歡迎的人。因為人呢，我們人類有一樣東西叫做聯想 associateconditioning，我想起那個政策呢，我自然想起梁振英，那就很糟糕的，是不是？梁振英不是只一個梁振英，梁振英是包括梁粉及其政策，你想想這班梁粉呢， 我想張志剛的樣子都噴飯了，嘔飯， 是啦， 還加上飯照分，是吧？馮偉剛整班， 成班奇形怪狀， 他想想派錢給他，想想都接不接好呢，但想想他的樣子，你是這個意思吧？類似， 類似， 就算他派錢都沒用，是 吧？那你林鄭將會對一個很大的抉擇， 即是接收了涼粉，是吧？ 接收一些涼粉及其支持者，有一個問題就 是林鄭在這個政府撈了37年，1980年開始撈，那至到現在那些公務員，尤其是 AO 局長、司長、副局長、常秘等，誰做得嘢，誰不做得嘢，他心中有數，他不會不知道。好了，那現在梁振英重用的這班司局長裡面，有哪些他會繼承就拿過來。 其實你這樣講司局長，我想起這班人都很難拿上手用，即是件件都不及稱奇，不是甩皮甩骨。我問一問湛山的東西，吳克儉用不用先？這件最極品的跨這件，這件用不用 先？林鄭絕對心中有數，亦都 CY 絕對心中有數，但是這件呢， 這件怎樣？ 及其位置呢，教育局局長呢， 這個很重要， 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即是立場問題，是一定不會動，寧願動曾德成都不會動你這個吳克儉，因為吳克儉代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教育就是意識形態。 但問題是這樣說，吳克儉即是一個廢柴，你給什麼他都動的，喂，換另一個聽話都做到的，是不是？ 那喂，好好看看，做足五年啦， 做足五年， 做足五年，喂，大佬最多半年俾佢撈下，5.5个半月啫嘛，剩翻而家。 唔係，即係我話，當然 應該咁講啊，即係 我下一屆咁。 你話要揾到一個又咁肯聽話，又咁即係厚面皮，俾人鬧啊，即係俾人話佢成日去外遊啊， 食 及女啊，食嘢啊，都可以啫。面不改容嘅人咧，唔係咁容易嘅。 真係好難嘅。 所以咧，即係能夠即係所謂英文就叫 a bird in hand， 即係你有已經揸住咗一嚿叫吳克儉嘅物體咧，喂，而佢又繼續肯做。你話即係要，即係如果 低調又難做， 係啦， 個人好低調嘅， 又低調又難做，又襟捱咁樣嘅人咧，咁我估咧就即係可能唔轉佢咧都合理， 冇所謂啊，呢個 照接收唔緊要， 呢件兩蚊 再推呢個國民教育添， 點零卡嘅版， 冇錯係， 唔係嗱呢個問題咧，我想同你講。你知唔知啲豬嘅眼中咧？ 嗱，啲豬嘅眼中咩豬先？野豬定係嗰啲叫係啊，俾人劏嘅豬先？ 各種豬啦， 港豬先嘅，港豬先， 就人人都係豬嚟嘅， 人人都係豬係 啊！隻隻動物乜嘢？ 或者調翻轉，有啲人想食咗人隻豬嗰只豬啊？ 係啦，冇錯。但係咧，你實際行出離開豬嗰個 perception 咧，你發覺呢個世界有各種物種啊，好多物種嘅。我哋覺得建制派裏邊嘅人，梁營裏面的人，他們是很團結的， 是不是啊？很團結， 他們是很united的， 這個當然不是現實啦， 是 不是？你覺得商界我們不是有錢佬、可能你是，可能你是，我不 是我們覺得商界很團結的，整個階級去跟你這個打工仔階級作對、但現實上其實商界是最不團結的、因為他的牽涉的利益遠比你打工仔牽涉的利益 是大龐大得多、好了，我們講回在糧粉陣營裡面，糧營裡面你估他們之間是沒有權鬥嗎、你估呢個林鄭懵得到要將呢個吳克儉要續任咩？你估民建聯或者工聯會唔覺得吳克儉其實係佢哋嘅負資產咩？只不過未必公開講啫嘛。早排咧就話民建聯有人講，我哋可以支持嘅，不過咧就支持阿振英連任嘅，不過喐咗吳克儉。因為佢哋都頂唔順，吳克儉啊嗰啲，哇！直情係你即係你做咩衰咩，開口就夾著你。 咪佢連 TSA 會都可以唔開啦。 係啊，唔開都唔緊要。但係唔該你講個美麗嘅藉口。我有其他公務在身。唔需要講、有啲嘢直情係 short 嘅呢件，唔該你走啦、你阻住其他糧粉揾食啊！ 唔係佢好似唔開 TSA 會係因為去咗工聯會一個咩嘛？ 係之後新最最上次就去日本 工聯會嘅 工聯會 工嘅 event， 影埋佢側邊影相合照。 去日本嗰次更加唔應該講啦。 唔係日本嗰個梗係唔應該講啦。 啊喂，你公務在身，你去咗享樂，係佢哋話我有事夠啦。 咁啊，站即係話，你覺得吳克儉佢應該唔接收啦，係咪？ 即係呢兩 接收啦， 並接收。 事實上咧，即係喺琴日嘅記者會裏面咧，林鄭咧都有講過一句嘅，佢就話咧，即係之前有一句就係話，好嘅政策就梗係要延續啦，不過。新的政府呢、都要注入新血， 是啦， 是啦，他的新血是什么呢？嗱，我們都可以呢從他的班底有些端倪、即除了我們剛才說過那一堆的 那堆 建制的糧粉那堆人之外呢、我們還有民主思路是骨幹，不要忘記 湯膠 湯膠 出來說很多東西， 黃成志、 狄志遠、 這些人喂，這些呢就是呢，那段時候林鄭說過，他說、其實他年輕的時候火紅的年代， 他都說是社運人士， 都是社運人士來的，是的，跟那班港大的這班精英都是朋友來的， 大的師妹， 是的，咁究竟佢講緊啲新血會唔會就係呢班民主思路嘅一啲骨幹成員咧？ 啲都唔奇啫。 喂，如果係咁就正啦，即係咧湯膠 咩 咧？ 個正師啦， 正師講啦， 平等國員收檔啦。 咁啊，狄志遠係咪可以做呢個咩咧？即係勞福局長咧？ 狄志遠做咩好咧？ 或者啊，黃成志都係。 黃成志 佢係社會工作者嚟噶嘛？ 亦都係做呢個係咪公關公司有冇做？ 佢話佢係社工嚟。 我社工啱啦，勞福局佢做，張建宗繼續留喺度。 嗱，張建宗啊。繼續做 政務司 啊，政務司司長啊，咦好啊，黃成志做呢個勞福局長啦。喂，咁仲有啊邊個咧？狄志遠咧？狄志遠可以做咩好咧？ 狄志遠做咩位？ 呢啲係咪新 民政事務局局長啊？ 講到啱喎。 咁啊，劉江華點算先？話你鏟走啊，劉江華唔得喎，係嘛？ 咁好多理由嘅啫，好多嘢俾佢做嘅。如果有機會安插嘅， 可能調啊劉江華做發展局長咁樣啊？ 嚇，可以諗嘅。 通才嚟㗎嘛？你 咁又係通才嚟嘅，的確。 即係做乜揾到垃圾嘅通才啊？ 不過講開咧，話尋。今天林鄭即這個中央宣布批准林鄭和曾俊華辭職，同時是委任這個陳茂波做財爺，以及張建宗做政務司司長，大家就說喂，會不會是一個已經是影子的內閣了， 即是說要過渡這個陳茂波給你半年考一牌先， 是的，陳茂波第日就是林鄭的財爺，張建宗就是政務司司長， 會不會是這樣呢？陳德林收皮了， 喂，陳德林係佢金管局噶嘛？ 金管局。 喂，但如果真係咁咧，又係線啊，林鄭多啲咯。 俾垃圾你啊嘛！ 喂，大佬，陳茂波民望咁低， 係 啊，如果你話呢個都將來會係即係過渡啊，即係如果係林鄭的話就會過渡啊，就係咁樣嘅時候咧。我想真係呢個民望咁樣低法咧，就符合唔到中央嗰個就係港人擁戴嘅其中一個。 冇錯啦，所以咧話呢個捧殺咧。是有啲根據， 即係呢個其中一個跡象嚟嘅呢個， 因為陳茂波咧就係發展局長啦。咁嗱，我哋有一樣嘢提一提啊，就話其實咧歷任財政司司長咧，好少係會計師出身嘅。 因為呢做財政司司長呢，你需要的視野個 vision 是遠遠超過一超越了一個會計師的， 即是不是要一個計數佬， 不是只是計數佬 Chartered Accountant 那麼簡單，是個 vision， 所以不是一定要是識計數的人，最重要是這樣的視野。喂，實際計都不用計了，你知不知道陳德霖讀什麼出身？ 讀什麼呢？ 其實呢是 Sociology 社會學出身，曾俊華呢他 undergrad 的時候呢，即是本科呢，其實即是學士呢，大陸叫本科呢，學士的時候呢是讀建築 architecture 的，就是 master 呢是公共行政，公共行政包括是當然包括是公共理財啦，即係啲人就批評阿陳茂波係冇資格，單純嘅 ability 咧，佢冇管理公共財政嘅經驗，而去做。咁最唔過癮嗰個就係有管公共財政經驗，叫阿陳家強啊嘛，阿傻強啊嘛， 冇啦。 理論上順理成章都應該係佢做啊嘛，因為最熟係佢啊嘛。但係好明顯而家睇到咧，梁振英 CY 就心胸狹窄啦。你起碼做俾做都做俾人睇啊嘛！ 你調翻轉覺得你想要我六八九叫避任你，你唔該你收埋呢一件糧粉，收埋佢嘅心腹陳茂波先。 係啦， 係咪咁樣咧？要 喂，可能就係咁樣諗咯，即係話嗱，仲有咧，佢其自信心就係爆棚嘅。呢、這個 CY 加林鄭諗住一定咧係佢做特首，林鄭接任，個影子內閣排曬出嚟先。咁咧，等波哥咧，陳茂波咧，可以咧係提早接班啊嘛。有咁嘅，有咁喎。但係咧，你話捧殺咧，其實就係呢班咧。即係我唔批評。 捧殺不捧殺，捧班垃圾俾你個殺啊嘛！捧殺 啊！你哋想啫，你好啊！你玩字，你創意好強喎、 啊！硬嚟啫，係啊。 咁如果你真係話捧殺咧，即係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因為咧。如果應該咁講，調翻轉啦。如果講殺捧咧，就似即係對曾俊華嚟講，有少少似殺捧個feel嘅，就係而家殺咗先。點解咧？就係話，因為我見到咧，你頭先講第三個，亦都係一個中央嘅問題。係 啦， 究竟中央係咩？邊度係中央？因為咧，西環咧就係其實咧呢幾日咧就話呢近期咧就係吹大雞啊，所謂係咁啊，係咁吹到行曬咧，就話咧喂，大家要啊要。即係 支持林鄭啦、 啊，所以點解咁多人即係跳船啊、變節啊咁樣啦、啊，亦都即係有一啲嘅班底嗰啲咁樣咧，就會即係即係已經成為咗阿林鄭嘅班底咁樣，就係呢個中聯辦咧吹行雞咁樣，咁啊搞到咧就好，即係甚至乎咧有啲人比較就話咧。當日曾俊華辭職的時候咧，《文匯報》就唔知道用咗好少字數，240個字咁 樣，係咁易講啊， 易講講。咁而家咧，林鄭佢嘅辭職或者而家宣布參選特首，佢用咗四版啊， 哇， 用咗四版嚟講， 係 咁就好似咧，哇！而家就係唔即係其實相對啦，一邊就係咁樣捧到呢個林鄭上天，嗰邊咧踩到呢個曾俊華咧， 一文不值啊！ 地底咁樣就搞到佢好似好 lonely 啊， 寒酸咁樣，冇人幫 啊！一條毒呢啲嘅樹毒樹啊，是但啦。 唔係，而家吹到盡咧，就《文匯報》今日有篇文咧，就講到咧，就呢個浙江啊，林鄭嘅鄉下叫做咩山啊？舟山。啊！嗰度咧就啲鄉親咧就話好雀躍，希望林 依佢還鄉啊嘛， 浙江嘅係 啦， 係 希望佢能夠當選特首，成為嗰路嘅第二個香港特首，第一個就是董伯伯，係啦，出到咁樣佢捧。咁另外咧就高永文咧，先講梁振英啦。今日星期二啊嘛，逢星期二朝頭早喺行政會議之前咧，CY 一定出嚟講嘢嘅，搏搏咪嘅，係一定拉夫嘅。 林鄭咧就係好擔大， 好有承擔。跟住咧就呢個高永文今日朝頭早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候都話。林鄭好有承擔， 即係話咧，林鄭咧，除 好擔得， 好打得之外，仲好擔得，冇錯， 好擔得啦， 係啦， 咁啊，但係咧就好核突嘅喎，核突到乜嘢咧？就係、是、既然你高永文話林鄭話佢好承擔啊嘛，跟住人哋問喂點睇曾俊華啊？ 擔唔擔得先？曾俊華 佢話咧。 冇錯， 我唔係，佢又唔會喂高永文冇咁蠢 佢話我唔方便誒，我唔會逐個評價呢啲咁嘅人咯。 喂，四件啊嘛。 既然你講得一個，點解你唔講第二個？咪核突咯！人哋一般人會覺得就算冇立場嘅人，唔係 咪賺曬兩個得咯？係嘛，兩個都賺。 一係你就唔好賺，一個都唔好賺。嗱，因為而家喺呢個時段咧，時期我教你講啦，高永文嗱，而家咧就特首選舉嘅期間，我哋作為呢個問責官員咧，我哋唔方便係評論任何呢個候選人或者參選人嘅。咪一句最醒就係你咯，但你又衰啊！一定要讚咗林鄭先啦，因為呢個 order 嚟啊嘛。跟住人哋梗係問你曾俊華啦，林鄭係你上司，曾俊華都係上司啊。你每年醫管你呢、這個佢係食物局局長嘛，攞幾多錢都要問呢個曾俊華噶嘛。喂，你又唔襟啊？你冇你又唔識佢啦，冇你又唔熟佢啦。喂，你咪黑人憎啊！俾你睇到一種唔公平啊！呢唔公平咧喺人生條氣唔順。一般人是这样的人呢就有挫强扶弱心理这个此其一第二呢人呢就喜欢呢就算自己见不公平对人都好都希望这个世界公平的 是不是 的你现在做出来这些东西呢就明明是不公平的那你有人反感咯那就是这个咪依個綁殺就係咁嚟咯， 即係咧，其實你而家係少少咧，即係你可以咁樣去睇個形勢咧，就係話特登咧要執到咧，阿曾俊華咧就好似一隻 underdog 咁樣， 可憐家嫂 係啦 ，underdog 咧，如果 underdog 能夠反勝，等於好似咧上一屆咁樣嚇，有啲人覺得梁振英本來係 underdog 嚟噶， 八九啊， 咁啊呢個即係唐英年就係即係黃埔 陰點嘅， 陰點嘅，後來哇跟住咧好似呢個巴基之星咁樣啊。由從後而趕上就成為了一個家傳户曉的一個 legend 成為了一個令人振奮勵志的故事樣今次是不是又是玩這個呢即呢即尤其是即曾俊華很喜歡經常看球、啊、又打拳、啊、逆 轉喜歡 又玩逆轉性的喜歡是不是首先執低他變成 underdog 跟著後來就來一個巴基之星的絕殺呢這樣 這樣都其實這些都是很科學的科學說你曾俊華呢他辭職超過一個月是批准嘛、其實越遲批准對曾俊華呢就越有利 是不是、 因為同情分一定增加的嘛因為是被欺詐的那個嘛、你林鄭一辭職就可以出來選了、那你曾俊華辭職一個月才給你出來 喂你調回轉有些人叫西瓜太靠大邊我覺得哇這個就是阿爺的明顯紅燈那 班粉人不是出曬 粉人我兩紅燈我就站在這邊林鄭那邊去比較 Lance 我覺得你很值得做朋友 是嗎為什麼 因為你夠純 夠純、 你不適合做商人 我不適合的我適合做左膠的嘛 不如講講啦，即係咧嗱，即係而家今日亦都有 now 一個民 調，哦，好啊， 講講嗰個民調， 哦， 究竟而家邊個係 underdog 啊？ 好，你去 break 之前，講埋先， 好啊， 講講。話呢個咧就係呢個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咧，即係做第四輪噶啦。咁林鄭最新嘅支持度咧22%啊，微升兩個百分點啦。曾俊華就31%，咁啊跟升咗5%喎。 相差幾多啊？ 相差大概即 係 九個分點啦。葉劉跌到多少呢 5.4 收工啦是不是、其實他和他講兩個四次民望走勢兩個人收窄了、即是之前現在就去到 9.3% 剛才講過了那調轉了最不支持特首依然就是葉劉最不支持他的大家反對林鄭不過今次的支持度就升了 8.8 即是不支持度升到可能由12升到 20.3% 多了人去反對他 是的是但如果以淨值計淨支持度呢咁啊，即係曾俊華，即係加同減之間啊。 係， 曾俊華就25.6，咁林鄭1.7，係嘛？ 爭好遠， 爭好遠啊！即係加同減之後，最尾嗰個就係咩咧？今次佢都亦都問就係另問啲市民，你覺得邊個最有機會當選咧？咁啊，即係正路就話林鄭就贏面最大，55.5啊！ 呢個平均，呢個平均 話咧。即如果齋問支持度淨值咧，曾俊華係遠勝， 係 林鄭 25一個1.7。 不過市民咧又好似好心水清嘅，好現實嘅，好務實嘅，就係話咧，都係嘅。不過雖然我支持阿曾俊華，但我覺得都係林鄭贏嘅啦。 五十咁樣，曾俊華就13.6。 咁即係話咧，其實而家咧有少少咧，曾俊華咧係有少少，雖然民望嘅嘢就浮雲嚟嘅啫，即係大家 覺得中央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嘛、而大家都現在暫時 perceive 即是看到呢、以為中央就似乎是接受林鄭多一點，所以呢暫時呢、曾俊華就是一個 underdog 來的，究竟會不會最尾逆轉性 underdog 好像即去年的坤哥樣最尾可以掃曬所有大獎呢樣、我們下一節呢回來呢不如講一下呢林鄭究竟她的施政是功績多、還是這個劣跡斑斑。 好啊。